OK， 欢迎所有好朋友在这激情浪漫的时刻走进 MC 小号音乐空间，现场的你们就好传媒了吗？风手在哪里？大家能够喜欢好吗？你们的小脑袋摇起来了吗？跟上我的脚脚，那么这些行，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。